飞雪连天说武侯，德华姓马也姓刘，阿甘爬上基督山，卓别林战杨小楼，浩然磊落燃脂歌，是今晚有戏。 怎么着？ 吉言忧愁。 哎呦呵，哎，你头回说这个吧？ 好，说好多回，行不行？你失忆了？ 是不是你？ 啊， 你说过这个吗？我你跟我搭的时候没说。 当然说过，天哪，你整了个容，怎么把智商整没了？能不能行啊？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晚上好，各位。 我跟于浩好久没搭班了。 是啊，我们俩就不太默契，现在。 那怎么回事啊？ 嗯，好想你们啊。 嗯，好想。刚才跟我不是这么说的呀。来， 各位好，我是于浩。 嗯，好。我刚已经介绍了，我是 吧、好，那么这里是 FM98.2 M927，每天6:45为您送上的今晚有戏。92呢是可以看的广播，欢迎大伙搜索微信公众号啊，9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体验92全平台可视化系统，与我们面对面实时互动。当然了，还可以通过92深度合作直播平台花椒直播，找到活力92，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参与直播互动。另外，我们要特别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所有人鼓掌。 多谢，今儿啊，大家可以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上看着戴着口罩刚肿完容的于浩回来，消了个骨，没多大事儿啊。智商呢，可能好像无意当中 消走了。我消的是智商， 哦，消的智商， 对对对， 哦，智商 太占地方，以前 从下巴这儿走， 对对对对，就是满哪儿都是智商， 吓死我了。 后来我就伤了，那 行吧。 那么今天邀请二位来，主要是给我们来哪一段呢？居然。 还没介绍嘉宾呢，您这智商真的是不要去了。 好着急啊，我这 不在线。 真的回来啊，赶紧回来啊！ 来来来， 我们今天给大家请到直播间的都是两位老朋友了。首先一位是我们的同事一梦，欢迎一梦。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梦。 啊，一梦看真暖和。 这大毛毛， 大毛毛。 嗯，还有一位就是我们的优秀青年导演田宇，欢迎田宇。 欢迎， 好，大家好。过了个节，加了个优秀两个字，哈，有点敢当。 原来都没有是吗？ 原来没有， 原来是暗自优秀。 好吧，欢迎田宇啊。今儿啊，该 田导最近有什么新作品了吗？ 最近没有长篇，就是有一些短篇吧。 有什么呢？ 有就行，不管 长 的， 我们能看见的就行了。 网上有对，电视上有一个 MV 是给19大献礼的。 有 啊，对， 哇哦， 在哪里？ 拍了两个，在它是央视和地方卫视都会播的。 叫什么名？ 一个是脚步，是汪正正唱的，还有一个叫小康时光。 脚步不是韩磊唱那个吗？ 不是那个脚步， 一步一步， 不是那个，是一个新的。对， 逮住一切机会唱啊！我的天。你去唱，你去上我们上一个节目挑战新歌声吧，好吗？ 对， 那你怕你吃醋。 对，你怎么知道？ 因为庆宇不在外头了，可以说 是。 哎，走没走？ 哎，没走，还在。 哎，好，进来吧。嗯。 还那个你说的那个脚步，我们是不是应该在各大平台都能看得到啊？ 对对对对对，它是一个系列的 MV， 大概有20多首。 哇， 20多首， 就是在10月份。 你为什么只导了2首？ 那个时间上来不及啊，只能对对，他特别急，他从九月份开始拍的，然后是各个像中宣部还有央视、北京卫视好像都会拍，对，我是正好跟那个央视有一些合作关系，所以就拍了2个。 哎，那拍这个 MV 和拍短剧啊，然后拍长的剧啊，包括拍网剧、网大、电影有什么不一样？ MV 因为它是个音乐作品，所以它一方面要有这个画面上要跟音乐有一些配合，另外我两个 MV 有一个比较中规中矩啊，但那个脚步那个我们是用了一个长镜头拍下来的，就是在棚里面搭了4个景，然后那个 你设计的吗？ 对对对对对，然后就是分别展现了改革开放以来40年里面的一个家庭的变化，然后他们这个家庭的变化也展现出了国家的变化，所以就是用这个 来。都是你自己想的 啊？对对对，因为根据那个歌词来想这个方案设计嘛，然后一家从结婚到他们最后孩子，也结婚， 又霍霍了不少钱吧你？ 啊，为了这个，为了国家的这个， 那倒是， 对对对， 那倒是， 所以这个 MV 我觉得拍起来虽然简单，但是，创意好像还是比较重要的。 哎，真是，那所以和他们其他有什么不一样呢？他这完全没词儿啊，就大光靠大家伙的那种。 对对，主要是演员表演，就是演员表演，然后因为我们加入了一个电视的元素，就是电视在这40年也在变化，包括里面的电视节目，新闻联播啊，春晚都在变化。 那你还要研究最近这四十年， 这个国家发生什么一些变化。 对对对，其实每十年的大事儿基本上大家也都清楚，从改革开放到现在啊。对， 那你觉得给你最深刻的印象这几十年的变化是什么？就最大的 就这四个点嘛，你肯定有四个点嘛，主要的。 嗯，对，嗯， 如果让你 2008年肯定那就奥运会了嘛。 啊，对，那是属于是、啊、对，2000年到十八大以前、 嗯， 它是一个，它这个阶段其实就是四代领导人嘛， 嗯， 啊，这个按这么来分的， 哦、 从邓小平开始， 哦， 一直到现在， 好吧， 哎，真不容易，你别说、啊， 是，我觉得也是， 对，因为他偏，因为他歌只有三分半， 哦、 就是三分半里面要把这 全部呈现完。 对对对，大家回头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上网搜一下， 叫什么名来着？ 脚步，对对对对对。 我其实不是记不住，让他重复一遍。 谢谢 啊！来，邀请二位来，今天主要跟我们围读的是经典话剧《日出》。我自己都 把自己逗乐了，是吗？ 我真的是记得住， 受不了了，简直了！ 曹禺先生作品哈，《日出》背景介绍是这样的。交际花陈白露受银行家潘月亭的供养，整日与一群游手好闲的这个寄生虫相周旋，虽然厌恶和鄙视周围的一切，但只能抱着玩世不恭的生活态度。而昔日恋人方达生试图拯救他，但他又无力自拔。今天咱们演绎这段就是陈白露和方达生在陈白露家里的这么一个特别经典的一个桥段哈，那田导应该很了解了，到时候我们好好排排戏， 好的， 好好来分一分，好不好？ 对，这个本来就是也很经典的一部话剧了。 确实，来，咱们推荐每日网剧，先来看第一部，它叫做什么来着？居然 《白夜追凶》，它是在优酷独播的，单日播放量是8116万，非常不错啊。那《白夜追凶》还有《无证之罪》，也是最近非常火的两部网剧， 非常火。 对，就接连不断的出现在我们的榜单上，我们也给大家推荐了很多次。那这《白夜追凶》说的是一场灭门惨案，让原本很逍遥浪荡的关宏宇，记住这个名儿，成了在逃的通缉嫌犯。那身为刑侦支队队长的双胞胎哥哥关宏峰，那就发誓，你把我弟弟搞进去了，我得发誓查出真相。那然后呢，昨天啊，这一部特别火的悬疑剧《白夜追凶》是播完了最后两集，周巡，也就是这个关宏峰的一个同事，告诉关宏宇213惨案证物当中有关宏峰的毛发，最亲近的人也不见得可信。随后呢，这个关宏宇就是他这个弟弟，是嫌犯的这个人痛揍了自己的哥哥，然后呢逼问他内幕，但是呢关宏峰还是没有做到正面回答。随后叶方舟遭到同伙暗杀，逆袭掀起了帮派的内讧，大哥呢派人暗杀乔森，却被提前去的林嘉应给接走了。叶方舟灭口毒药提炼者黄山遭到了周书同的阻拦，在厂房里，当叶方舟要道出关队长的什么秘密的时候，这个时候啪一个暗枪把他又杀了。随后这个关队长又被市局带走，烧脑就是很烧脑的揭幕了最终这个灭门惨案的真相。关队长栽赃了自己的弟弟， 哇， 啊，这是非常大的一个局。但是呢，最后背后还有人呢，大 boss 还是没有现身，所以啊，显然有第二季。 真不易。 对，我们一直被这个兄弟情深的这种情节所蒙蔽啊，每次说到这儿都觉得啊，这哥哥要誓发誓为弟弟查出真相，还觉得挺感人的，但没想到 又来一个反转。 对。 田导看这戏了？ 我看了两集， 感觉怎么样？ 感觉，因为跟那个《无证之罪》我也看了啊，我个人觉得《白夜追凶》更好看一点，也可能是他那个前两集的节奏会快一点，剧情推进比较快，而且那个男主叫什么来着？ 啊，对，咱们之前说过，说他演技特别在线，一个人演 对对对，我一下忘掉了、然后就他一个人演两个角色，然后在那个里面区别的特别， 关宏宇、关宏峰嘛， 对，潘粤明一人分饰二角，那个还挺吸引我的， 你们真 对，然后他的那个一人分饰两角这个点倒是挺吸引我的，但是 而且两个角色，就那天咱们和徐然一块讨论过这个问题， 他 难就难在了，你告诉观众，你虽然是弟弟，但你在演哥哥 啊，对。是的， 那边相反的，就一个人得演四个人，这个太难 了。我觉得真的 基本上靠他撑起来的，但是案件我没有往下看啊，因为那个前段时间太忙了，所以只看了两集， 所以你到最后这样一个，从你两集开始到最后直接告诉你这样一个谜底，你什么感觉？ 这个剧透太可恶了， 如果演了 还让外人看了， 咱来看第二部网剧推荐给您的叫做。 通天狄仁杰，我这凳子为什么一直转？多平台陪放，呸，多平台播放啊！ 怎么让做整容手术把这舌头抽走了？是咋的？ 舌头太肥。 多平台播出，那你可能是皮湿、 哦，是吗？单日播放量是5822万， 嗯，也不错。 说的是唐高宗年间。阎立本偶遇狄仁杰蒙冤入狱事件，在助其自救之后，发现他是断案的奇才。适逢皇上派他去感业寺查案，他就决定带着狄仁杰一同前往。在感业寺，狄仁杰是侦破奇案，化解了一场佛门的大劫，并且与武媚娘结缘。狄仁杰从此是一鸣惊人，被皇上派往并州。在此期间，他屡破奇案，被称为叫神判。最新的剧情说的是这样的，这个狄仁杰就问洪金，究竟是如何让王皇后产生幻觉的？洪金述说了始末之后，狄仁杰才恍然大明白，武媚娘的侍女六月很有嫌疑，看来她在公主被害当中起了很关键的作用。六月可能早就知道凤琴殿草姑的秘密，也一直负责照顾着小公主，她可能是真正的幕后凶手。结果这时竟然传来了噩耗，六月被人给杀了。狄仁杰大吃一惊，不知道究竟是谁杀了六月灭口。墨雨发现六月死前抓住了一只玫瑰不放，难道说这与凶手的身份有关吗？ 是玫瑰吧？ 玫瑰 是轻声吗？玫瑰、 玫瑰 哦、 我非常确定 我不确定 我非常确定、 成吧，那让你当一回主、 来来看第三部。 第三部给大家介绍的是倔强， 你那个舌头是不是也有点皮湿 你俩真是搭档 被你带 的，我说我想的呢、不会让我一个人出丑 倔强的王者啊， 倔强 啊 倔强的王者，谢谢您了啊。是在腾讯视频播出的，单日播放量是407万，讲的是什么呢、大力哥是一社会青年，社会我大力哥，怀揣着职业电竞梦想的资深待业青年秦飞，还有梦想成为喜剧之王的沈乐，还有一个研究生在读的富家千金方三三，以及海外归来的二次元萝莉苏黎，这五个人阴差阳错住在同一个大院里。但这五个人啊，你看这身世背景学历梦想都不相同，五个矛盾体因为一款游戏维系了关系，而且还组成了一支战队。所以呢它很错综复杂嘛，又有很多矛盾的这个人物关系，也是这部剧最大的一个看点之一了。跟传统的网剧不太一样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里边引入了现在很流行的网游这样的一个元素， 是 还以诙谐幽默的方式反映了当下社会，像社会微商啊、拆二代啊、整容，说就是你，可能你是不是也演了？ 怎么我就整？我是过敏，我这是毁容。 他属于拆二代，我觉得。 你那毁容不就相当于整容吗？就是有很多热点的社会话题啊。那除了这五位性格很鲜明的主要人物角色之外，像这黑车司机啊、暴力老板娘啊、黑社会大哥的前妻啊，这社会我大哥的前妻都成为了这整部剧的搞笑担当。所以这喜剧。 这两天斯坦不是参加那铁三吗？他在当地有一些就比较好的关系的哥哥帮着打横幅，真的，我跟你说，就是世界高手都没有那种待遇，这么大的横幅，社会我坦哥，英姿飒爽战铁三。我说你这个读起来之后好尴尬， 怎么不押韵呢？ 可能人家有方言， 话读着能， 山东话能押韵。 山东话怎么来？ 特别好玩。没有，确实，你这山东话他读了，山东话也不押韵。 哦， 我这个词儿啊，想了很久，那是一特别好玩的一个哥哥，特好玩。对，社会我什么哥？ 社会我坦哥。 社会我坦哥。 回头等斯坦来了再问问他。 英姿飒爽战铁三，我说你这太气人了，现在 哪儿都贴不上哪儿啊。 对，来看每日网大。 现在说每日网大吧，给大家休息点时间吧。 休息吗？ 回来咱们再介绍吧。 好吧， 好吧，一会儿整点之后再见。让于浩歇歇，刚刚换上的下巴啊，不太适应。一会儿见。 北京时间1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万岁！ 从古至今，想万岁的都死了。 就刚才你说的这句话，你整不好都容易挨揍，你知道吗？ 他绝对不死。 对不起，我是警察，谁知道？ 到底是谁呀？ 今晚有戏。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晚有戏。您可以通过 FM98.2 AM97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通过视频直播收看我们的节目，同时还可以通过982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花椒直播找到活力982这个房间收看节目直播参与活动。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感谢天津玉扁国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所有人鼓掌。我忘了说了，我是于浩。 我是徐冉。各位，今天我们还为大家请来了两位嘉宾，都是我们的老朋友。首先是我们的同事一梦，欢迎一梦。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梦。 呀，还有一位青年优秀导演， 在呢，在呢。 天宇，欢迎天宇啊！ 欢迎天宇啊 ！Hello，Hello。 这个到我们网大的环节了。网大他说的第一部是什么呢？徐冉， 你是我兄弟之排王，是在爱奇艺播出的，单日播放量33万。 就别说了吧， 就是最近算高的了啊。 对，哎，真的是网大最近这个播出量 总是量提不上去， 量都不太高， 为什么呢？ 我觉得我分析应该是受众也疲乏了，因为这种题材吧一直都雷同， 对， 没有新的东西来刺激他们，所以大家看的也都差不多， 都是那种脑洞开特别大， 拔尖的不多， 特别少，今年特别少。当然，但如果有那个有一些点击量很高的，还是非常可怕的。 我觉得， 对，网大像上个月上了一部叫《血战铜锣湾》吧，我估计你们应该介绍过它的。 没有， 哦，没有，它的点击量和那个票房都还挺高的。 哦， 但是一个月可能都出不了这么一部。现在 以前是比较， 以前基本上一个月基本每周会有一部， 但是是这样，我记得以前的制作成本是低的 啊，对，现在越来越高了， 那反倒出不了精品了，那都花在演员的身上了 啊。没有，我觉得真的就是观众看的东西太多了，以前可能 你看网剧好东西，人家还是那么高点。 我们现在挑刺儿了嘛？不是，我觉得一开始网大有市场，也是因为出于猎奇心理，再加上可能也不贵，对吧？就是大家可能看一看，那现在看的多了，觉得 把大家之前那种没有的东西填上了。 对，我已经不好奇了，我大概知道你要说什么事儿了，所以我现在就不愿意看了。 是，就看前5分钟，谁都知道后面是什么了， 对， 就不再付费了。以前吧，大家还想，还想看看， 以前还稍微新鲜一点。 但是你作为一个是拍网大导演啊。 所以我现在在转型嘛。 就是你别说这事儿了，不想提了。 对，还是拍网剧的这个影响力，还有它的表达的东西会更多一点，因为市场放在那儿。 而且我觉得现在网剧哈，市场逐渐做出来了，人们已经开始不 排斥网剧了。对， 相当接受 啊， 现在 啊，对，大家都会等着网剧来。 而且大家都觉得说啊，现在反而网剧比电视剧有的还要精彩。 对， 而且这种网剧周播的这个形式，观众也认可了，就每周可能放个2、3集、3、4集， 对， 大家习惯了。 我那天还听到了一个电视剧投资专家，他也说，他说现在其实不叫电视剧或者是网剧了，他现在叫连续剧。为什么？ 对， 因为现在很多在网上播的，电视上你也能看， 网台联动， 对，网台联动，它现在非常就是它是一体嘛，所以现在都叫连续剧，对，所以现在大家完全不排斥这件事儿，而甚至很接受，觉得说这个可能制作反而会精良一些。 对， 这市场已经出来了嘛，投资人也愿意投。 那我们等于说碰到这种，因为可能就像你说的，心理的一个很大原因，一听到电影就应该是哇塞，制作非常精良，画面非常的美， 至少是你比较用心呗， 就很尴尬。 对， 还是再说说这个吧，33万也是最近还算不错的一个数值啊。看看大家有没有兴趣。 昨天播了一个一百零七， 也算高的了。说有一个同时拥有计算天才还有超强记忆力的图灵，图灵密码那图灵嘛，因赌鬼父亲和赌博结缘了，但是呢他恨透了扑克，就发誓有这辈子不沾赌。然后有一叫刀叔的徒弟阿天，为了营救孤儿院，同时就孤儿院儿时同甘共苦嗜赌如命的好兄弟牵手，为了帮他还上一笔巨额的赌债，他不得不赌上了赌徒道路，号召了当年在孤儿院的同伴们组成了一个排王团队，前往澳门急速掘金。 当图灵释放天赋驰骋澳门的时候，没想到这是一局，这是一生死局。而且你知道吗，这其实这种事儿哈，我原来真在报纸上也见过。比如说有仇家可能看上你，就觉得你家大业大哈，再加上在万一再摊上一不争气的儿子什么之类的，给你做一赌局，然后这个时候你真的有可能倾家荡产在里头。原来有很多这种事情，所以这比较老套的一种故事情节了。 对，包括现在在有一些就是关系学所谓的 啊，关系学， 关系学、啊、 对， 说碰到尤其沾毒。沾赌这样子，一定要永远不能接触。 对，一定要离他远远的，这东西就远离黄赌毒啊，这说了 N 遍的这个太经典了。 来看第二部，叫做《僵尸先生大战古惑仔》，播放平台在优酷，单人播放量是31万啊。这部片儿啊，由奥巴马的扮演者肖基国主演，他模仿奥巴马非常惟妙惟肖啊，受到各大媒体也是争相采访。这个所谓下岗总统来到东莞做僵尸先生，他本次的这造型完全摆脱了奥巴马的影子，准备做香港著名演员林正英的接班人啊，把精彩的僵尸先生精神去延续下去。而且来说，本片呢是由著名导演陈伟强执导的，那么影片造型创新，故事情节也是搞笑疯狂，同时加入了更多精彩的元素，借由本片向传统的僵尸电影致敬，并期望通过此片来开创新时代的僵尸电影。目前来看，这个播放量的话，它可能离这个愿望还是远了一些。 拭目以待吧，希望它能就是是吧？ 哎，真的就是因为我咱们聊过，你也是哈，我特别怕 啊，特别怕，特别怕 这种形象。 对，尤其是在停车场，谁把胳膊举起来，我恨不得给他剁了。 他就吓死了 啊！我真的是特别害怕。 你对于香港的僵尸片怎么看？ 我不太爱看僵尸片，包括国外的也不是很爱看， 吸血鬼也不看。 对对对，但我比较爱看恐怖片，就是不是拿那个僵尸的造型来吓你的，会有一些灵异的事件，这个还比较有意思。 哦、 对、 哦， 因为僵尸那个基本上。拍的比较好的像《釜山行》还有《僵尸世界大战》，这都已经拍到极致了。 生化危机 对，也不是很害怕，就 这种还真不是。 对，因为我就你知道他是化妆造型做的， 不 完全没有这种代入感。 香港的这种僵尸片题材 啊， 这种类型， 我小的时候还看一看 啊。 那时候不害怕吗？ 不怕，我小时候最害怕的是那个贞子。 哦， 哎呦，那个 有点， 我根本就没敢看， 啊、 现在我都没敢看。 你是闭着眼睛看的？ 我是大了以后才敢看的，但是依然吓到半死。 那个还是比较害怕的， 久久出不来。 对，但是香港的那个僵尸片，其实更多的我觉得比较搞笑吧。 对， 林正英拍的都很有意思，那僵尸都跟喜剧人物一样。 对，你明明知道他不是，他就没什么可怕性啊。 都我不知道，所以到那个世界我完全不了解。 我也不了解这个。 好了，咱们接下来进入我们今晚戏中戏环节了。 好吧，这个因为太经典了，得好好排一排，是吧？ 对，今天 日出、啊、 对、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片子呢，今晚戏中戏重新围读的这个剧本是《日出》。啊，是曹禺先生的，就是 大作， 对，非常有名了啊。背景介绍呢是这样的：交际花陈白露，被银行家潘月亭供养了。他整天呢和一群游手好闲的寄生虫们周旋。他虽然很厌恶，也很鄙视这种生活氛围，但是也没办法，没法摆脱，只能抱着玩世不恭的一种生活态度。而昔日的恋人方达生就试图把他从这种状态当中给拉出来。可是呢，他无力自拔。今儿咱们要演的这一段就是陈白露和方达生在陈白露家里发生这么一段故事，一段对话。 来吧，导儿给我们叨叨吧。 先说戏、 对，这个剧我没看过，但是这个小说我看过一些啊，就是这两个人物还是比较经典的。而且这段戏是特别有意思的，是大家经常会遇到的又想看的一段戏，就是旧恋人相识又重逢了 啊。 然后会对对对对对，很多电影里面也都会有，就是两个 碰到了前任。 对，而且现在还没有现任，所以他们两个会有一些往事想说，然后这些年的变化以及在他们。 哎，难道不是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几多风云吗？ 那应该是经历了饱经沧桑的，他现在还是年轻。 这个还不算是饱经沧桑， 这个其实是女主经历了很多这种世事的一些变化，而男主其实还是保留了最传统的、最原始的那种纯洁的一种心。 你觉得这个时候他还爱他吗？ 我觉得是爱的，但是他因为我毕竟没有看过全片哈，我不知道他们两个多久没见了，但是从这个对话里面能看出来，这个男主是有些怯的，就是因为在他看来，他前女友是现在是一个非常风尘的、非常大。就是出没于各种社交场所的这么一个女子，所以她很多时候说话都 比较怯生生的，生怕自己哪句话说的不对。 哦， 嗯，而陈白露呢，相反倒是很大方，很放得开。 嗯，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他们两个以前的一些情愫啊，在这里面是有体现的，但是人物的个性是完全不一样了。就像那个陈白露以前应该是一个非常单纯有孩子气的女孩， 嗯， 但是经过世事的浸染，现在说话很多 黑化了， 不叫黑化吧，反正有了 社会人了， 对，是一个社会人，在上海待久了，对。而他那个方达生呢，基本上还是一个从乡下来的， 淳朴的一个， 对对对，所以这两个人他天生就会带矛盾， 嗯， 而且又有一些前史。 嗯， 张乔治呢？ 张乔治其实是一个比较标签化的人物，就是烂醉如泥的一个醉鬼，对，纨绔子弟，喝酒也爱喝酒，爱跟各种女性打情骂俏的这么一个角色，对对对对对，所以气息。 那他们穿什么这时候？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民国， 因为你这个时候给你定了妆之后，大家伙还有在脑中有一个造型。 陈白露的话，如果我给他定的话，应该就是旗袍， 然后大毛毛， 花样年华，花样年华里面的张曼玉啊，这种感觉的。 嗯， 然后方达生应该是一个不怎么穿西装，但是为了见他又自己准备了一身西装，穿得非常不自在的这么一个人， 甚至还可能有点不合身，蹩脚的感觉。 对对对，那乔治那个呢，就基本上就是正常的西装 啊，纨绔子弟的样子。 对对对对对，衣冠有点不整，因为他喝多了。 大尖领子， 吓死我了。 对，这个基本上他们三个的，其实他们三个在这场戏里面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前后是相对割裂的，只有陈白露是一个贯穿。 哎，你来那方达生吧， 我行啊， 好不好？ 你来张乔治吗？ 我来那张乔治 啊， 我旁白吧。 对， 那个、 然后让 一梦来陈白露。 大毛领子。 好， 来吧。 那我们准备开始啊。导来打板还是我来？ 你来吧，你旁白，你来吧。 对，我来打个板啊。三二一，走。 进来吧。哎，你怎么不进来呀？走进来点，怕什么呀？ 不怕什么？你这屋子没有人吧？ 谁知道，大概是没有人吧。 哎，真讨厌，这个地方到处都是人。 有人又怎么样呀？住在这个地方还怕人？ 这几年你原来就住这么个地方啊？ 怎么，这个地方不好吗？ 好，好。 你怎么不脱衣服呀？ 衣服啊。哦，是的，是我没有脱，没脱衣服。 我知道你没有脱，我问你为什么这样客气，不肯自己脱大衣。 也许，也许是因为不大习惯进门就脱大衣。哎，是不是这屋子有点冷啊？ 冷？冷吗？我觉得热得很呢。 你看，大概是没有关好窗户吧。 不会，你看关得好好的。喂，你看，你快来看。 什么？ 你看，霜，霜。 你说的是霜啊，你呀、啊，真的。 怎么春天来了还有霜呢？ 嗯，奇怪吧？ 我特别喜欢霜，你记得小的时候我就喜欢霜，你看霜多美，多好看。你看，这个像我吗？ 什么？哪个？ 我说的是这个窗户上的霜，这一块儿，不是这一块儿，你看，这不是一段眼睛，这高的呢是鼻子，凹的是嘴，然后这一片呢是头发，你看。这头发简直就是我。 我看并不大像。 谁说不像？像，我说像，它就是像。 好，像，像得很。 啊，你说像呢？来，你快看，你看这个人头像你，这个像你，这个像你。 像我吗？ 对呀、啊，自然了，就是这个。 哪儿？ 这块，就是这一块。 我看不大出来。 你这个人还是跟一样。以前一样的别扭，简直是没办法。 是吗？今天我看了你一晚上，就刚才这点还像从前的你。 嗯，怎么了？ 还有从前那点孩子气。 嗯，你说从前还有从前那点孩子气。 嗯，怎么了？ 大圣，我从前有过那么一个时期，是一个孩子吗？ 只要你肯跟我走，你现在还是孩子。过真正的自由的生活。 哼，哪有自由？ 什么？你 看什么？ 不看什么？你住的地方很讲究。 嗯，讲究吗？住得过去就是了。你累了吗？ 还好。 想睡觉吗？ 还好。方才是你一个人同他们在那些人在跳， 我一直就坐着。 你为什么不一起玩呢？ 我告诉过你，我不会跳舞，并且我也不愿意那么发疯似的乱蹦跳。 发疯？对了，我天天就是过这种发疯的生活。你听，鸡叫了。 奇怪，怎么这个地方会有鸡叫啊？ 附近就是一个市场。你猜现在几点钟了？ 大概有5:30，就要天亮了。我在那舞场里5分钟看一次表。 你就这么着急吗？ 你知道我现在在乡下住久了，在那种热闹的地方总有点不耐烦。 现在呢？ 自然比较安心一点。我想这里既然没有人，我可以跟你说几句话。 可是现在就要天亮了。哎，你为什么不坐下呀？ 因为你并没有坐。 哎，我的天，你真是书呆子，乡下人，到我这儿来的朋友没有等我让坐的。你坐下，渴得很，让我先喝一口水来陪你，再陪你说话，好吗？抽烟吗？ 方才告诉过你，我不会抽烟的。 哎，我天哪，真可怜。不过你真是个好人。 真的，我想不到啊，竹君，你居然会变。 你等一等，你叫我什么？ 你的名字，你不愿意听吗？ 竹君。竹君，仿佛好像有很多年都没有人这么叫我了。大声，你再叫我一遍呗。 怎么，竹君？ 甜得很，也苦得很。你再这样叫我一声。 哦，竹君，你不知道我心里头这里真的没有人吗？ 没有人，当然没有人。 我看你现在这个样子，你不知道我的心里头是多么的。 突然这个时候，从右面的寝室里蹒跚出来一个人，穿着礼服，硬领子散开翘着，领花拖在前面。他们一同回过头，那客人毫不以为意地立在门前，一手高高地扶着门框，头歪得像架上熟透了的金瓜，脸通红通红的，一绺一绺的头发搭下来，一副白金眼镜挂在鼻尖上。他翻着白眼儿，从镜子上边望过去，牛吼似的打着嗝。 哎，你这 竹君，他是谁？这个人是谁？ 竹君，你弄错了，他叫白鹿，他是这儿顶红顶红的人，他是我的，是我所最崇拜的。 怎么，你喝醉了？ 我没喝醉，是你喝醉了，是你喝醉了。你看你那眼睛直瞪瞪的，喝得糊里糊涂的样子，我真有点看不下去。 你到这儿来干什么呀？ 对了，你到这里来干什么？ 我累了，我要睡觉。哎，你们不是也到这儿来的吗？ 这是我的家，我自然要回来。 你的家？啊？ 你刚从我卧室里出来，你这什么意思呀？ 是，我刚才是从你的卧室出来，但是不对，我没有，可是。哎，你们光让我想想， 他还要想想。 对，慢慢的啊，你们等等，不要着急，让我慢慢慢慢的想想。于是我就喝多了，我就转转了，我又喝，我就转啊转啊转啊转啊。后来哦，我就上了电梯。对了，我就进了这间屋子。不对，我还更进一层，走到了里面。于是我就脱了衣服，倒在床上。于是我就这么躺着，背向着天，脑袋朝下。于是我就觉得恶心，于是我就哇哇哇的吐。那就对了。我可不是从你的卧室走出来。 乔治，我觉得你今天晚上简直是发疯了。 我告诉你，你放心，我并没有发疯。我先是从你的床上睡着了，并且我喝得有点多，我似乎在你床上。糟了，我又要吐，啊，怕了命。 对，这英文我不会。这什么意思？ 好，咔吧。 对不起， 之后他就一直在说的，请你原谅的那么个意思啊。 哎，是不是只有我是最出彩？ 哎呀，是的，是的， 是的， 是的。今日最佳，今日最佳。 浩哥就是完全表现了自己最 好的状态， 所以可熟了。我没喝多，你们让我想想，这怎么回事？啊，我喝多了，我转啊转啊转，然后我都到你床上，不好意思，我还想吐。喝多真这样？ 哎呦呦呦呦呦！别跟你看过这个，我的天哪！ 别瞎说， 你别瞎说，你 谁？ 你喝多了的时候，正巧赶上我给你打过电话 啊？是吗？ 你忘了吗？你看喝多了。 哦，那个先说你， 我说出来那时候事儿了啊。确实是他在真我表演，本色出演。嗯， 我觉得稍微有一点儿不到， 嗯，还是 嗯， 是吧？ 对对对， 我觉得陈白露没有把那个 这句话那句呢？ 对对对 对，就社会 他只有在看霜的时候才是小哥， 对，他得有一个转变， 对， 其余的都是那种风尘。 很 因为有的时候是这样，就是说，就是也是关系学里边讲到一点很有意思，就是说你和你的那些同学，甭管是小学同学、初中同学、高中同学、大学同学，在一块儿聚会的时候 啊， 千万不要产生一种隔阂、矛盾或者是口角。如果一旦出现那种情况，这一群人不管多大一下子就会拉回到当时你们上学的那个年龄段，所以就这个戏也是刚才说到，你和你当时那个旧相识很快就会被一瞬间拉回到你们曾经相处那段。 可是说实话啊，大家在同学聚会的时候不是说的最多的就是当年我们怎么怎么样，当年我们怎么怎么样。 我们也是， 对，如果一旦出现一些小矛盾，马上之前那些利益群体又站到了一起，一些小圈子又重新融合起来。 那倒是，那倒是。 然后大家伙儿如果要犯一些比较蠢的错误、愚蠢的、笨蛋的问题的话，还是当时那些的智商在控制着你。 哎，可是我就在想，如果真的是当年可能关系就不是特别亲近的那些人，真的是会过十几年、二十年之后还会再聚在一起吗？反正我是没有这种经历啊。 他是，我觉得是这样，就是随着人们的就地位不同、经历不同。有一个永远改变不了，就是那段时间那段最好的我们是这些人陪伴我们的，不管他是现在怎么样。但是慢慢慢慢的，更多人当现在处在我们上不上下不下这个阶段的时候，有可能会需要人脉，我们所了解的，而同学是最直接的、最容易得手的那一。 哎呦，浩哥 啊，有没有道理？ 哎呦，没想到你这是社会人啊。 因为可以靠一句话就可以把我们的关系迅速拉到比较近的距离。 哎，那倒是，对对对， 两个人陌生的距离大概是1.5米左右，两个人聊天，陌生人，再近一点就是50公分，更近一些就是很好的朋友。而你在因为有当时的那几年的沉淀，不管是好还是坏，可以迅速的就在50公分左右的距离聊 天。那当然，比如说你于浩，我跟于浩 老同学，这一句话就可以完成。 对，我不认识，那一说，哎，你哪学校毕业的？我传媒大学毕业的。哦，我也是，你看你一下就不一样， 近了吗？ 对，确实是。当你把这些同学撒到这么大的一个社会上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原来你们那一点共同点其实非常重要。 会不会放大？然后呢就这个出戏我感觉就是只有在那儿的时候他会突然间在里边，然后他大方的那个劲儿里跳出来。 嗯，反差还是挺大的。 他一直在一个小姑娘状态，因为他确实也自己就是个小姑 娘。对，他一直是小姑娘的状态。 不谙世事呢。 田宇的眼神刚才就一瞬间你知道吗？哎呦， 会， 来 眼睛反光，这肯定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眼睛突然 说那个四个不谙世事的时候，我的天哪，我了解你了。 哎，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说陈白露的那几句话？ 我我这连性别我都没跳脱呢。 你导吗？你说戏的时候总是要给 对呀，你要给女演员讲戏的嘛。 我觉得他前面的话应该当做他的。 我们就要那一段，我觉得最好的那一段就是竹君。竹君，你居然会变，第九页。 哦， 如果是你处理，我来那方大声啊， 方大声， 真的我想不到，竹君，你居然会变。 等一等，你叫我什么？ 你的名字？你不愿意听吗？ 竹君，竹君，仿佛有多少年都没有人这么叫我了。达生，你再叫我一遍。 怎么？竹君， 甜得很，也苦得很，你再这样叫我一声吧。 对，你看，我就觉得他一个， 对，他就有了， 嗯、 就有了。 其实就是说台词的一个节奏的那个 问题， 对， 一定要对自己说那一块 儿。嗯，对， 这个戏我们有时间拿出来 再重新排一次、 嗯， 我觉得这是非常经典的。 感谢天宇，感谢一梦的精彩表演哈，咱们感谢各位锁定 FM 98.2 M 927收听收看《今晚游戏》，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学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各位观众、各位听众，明晚咱们6:45再见。接下来带来的是什么来着？ 博虎点秋香。